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北京 Music Radio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 吃川菜到梅州东坡，梅州东坡地道川菜，健康好味道。 北京音乐广播 FM 九七点四，每个周末夜，麦麦的周末夜现场。 Oh my radio star， 闪耀闪耀。 周六晚九点，周日晚十点，九十点钟，三五好友，两三小时，一个周末，多种嗨法， 就是 不想事儿。 麦麦的周末夜现场 ，Oh my radio star coming soon。 OK。 Hello hello。北京时间的21:01，欢迎各位同学、各位听众朋友、网友朋友、各位在路上的朋友、在网络那一端的朋友、在电台这一端接收讯号的你，你好吗？周末快乐，周六好，我是你的麦麦麦同学，就在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每个周末夜跟大家在空中啊准时相约。好，今天麦麦的周末夜现场，我们的节目呢已经正式开始了。在节目的一开始呢，要先跟大家分享的是我们此时此刻一起呢会有共同的就共鸣之处的一个心情是什么呢？就是啊，今天这期节目啊，也可以说今天和明天的这两期节目很特别，因为已经要在2018年呢共同度过最后的一个周末时光了。我知道很多同学呢，这个对于你来说不仅仅的是一个周末哈、啊，已经享受假期了。但是，麦同学呢，这个所有的生活的这个节奏啊，跟很多的这个正常的普通的人们呢不太一样哈、啊，都不是按这个节假日来的啊。你们节假日你们放假，我呢是完全正好上班的这个日子。所以今天很多人呢在朋友圈呢，在这个社交媒体上发布说，哇，太棒了，放假了。对，我由衷的替你开心，跟我自己开不开心好像没。好，我也开心哈，因为呢跟大家一起在这个你们欢乐的时光里面呢，就共同度过这样的一个特别的周末时光，也是我的荣幸。因为特别想在2018年的年末、2019年的年初这个时候呢，来感谢大家啊这么多年的陪伴。不光是这一两年，我们的节目呢放在了周末黄金档，更是这么多年来呢，无论的是收听麦同学做的这个上午的节目、中午、下午的节目，还是现在晚上的节目、周末的节目啊。以及呢最近刚刚在新浪微博又再次回归了微博，发布了我的首支 Vlog， 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新型的一个视频内容啊，就是呢记录一下自己的生活，我觉得是很好啊，跟平时拍一些所谓的一些美美的一些视频呢、宣传短片呢、广告片呢不太一样。 Vlog， 你有看我发布的第一支 Vlog 吗？就在新浪微博找到麦同学啊，@麦同学就可以来看到了。同时呢，也可以在我们的新浪微博此时此刻跟我们保持今天晚上的即时互动，说一说今天晚上在节目当中有什么样的心情和感想抒发，亦或是想听到哪首歌曲，送出怎样的祝福给你心中的他也不错啊。因为我前两天看到一句话，我觉得说的非常非常的有意义。如果你回到过去，还是愿意同样的路线完成一切，就是为了确保自己还可以遇见这个人的话，你就知道这一定是真正的感情啊。原文的话说的是爱情，但我觉得也适用于朋友之间。即将要一起跟2018年说再见的你，今天晚上听到我们的电台会想到什么？ 听这种音乐的时候最爱你最爱你，我听这种音乐的时候最爱你最爱你，上天实现了我的心愿，我听这种音乐的时候最爱你最爱你，音乐和你都是我呼吸的空气的空气，有了音乐有了你我才能呼吸能呼吸，既然实现了我的心愿，我要和你和音乐永远在一起在一起。 瞬间在哪里和天

Girl， 你就必须要先给一把 guitar， 刷可选的时候尽量不用 pick， 啊看起来样子会比较随性，就算你站错了大家会以为你是故意，哒哒哒哒，你是不是、感觉到了我的可选、它重复着、又不错，代表你都没有 long blues， 就是在重复着几个和弦，摇滚的节奏在右手，灵魂在左手，心就是宇宙，我弹的叫自由，哒哒哒哒，听我的 blues， 要学会尖叫。没关系，再买一把吉他，没有钱就借别人的吧，怎么会有人喜欢穿吉他，有种你就摔最贵的吉他，你要好好珍惜他，他才会对你说话，说在那如果脚有点咸，再加点温刀就太完美了，举起你的单手给他个蹦，千万别在这次放个屁，哦哦，秘密在哪里就要看到哪里，你一定以为我接下来要唱副歌，哦哦，还没还不及我先叫你疼，啊，再上一个，再上一个，啊，最后推一个，啊，听我的故事要学会尖叫， 免费教学录影带，在今天的节目的一开始，我们呢首先要问候大家周末快乐。然后呢，看到了今天在麦家族 My Home 的打卡点歌贴当中呢，抢到沙发的这位同学就是大周周同学哈，所以呢送给你啊一首周杰伦的歌。他说我第一吗？他都自己不敢相信呢，竟然打卡抢到沙发了。说忘记今天周六出门办事，外面阳光太好了，希望大家可以好心情和。第二名的雪玲儿同学已经来了，他怎么也今天忘记了是周六呢？为什么今天很多同学都有一点这个小小的健忘症 ？WDY 第三名和第四名的孤独耳，欢迎你们！今天晚上的麦麦的周末夜现场依旧陪你到十二点，可以在新浪微博找到麦同学留言给我，看我最新发布的我的生活 vlog， 也可以呢及时留言参与我们麦家族 My Home 的点歌打卡贴，说说今天晚上你想听到的歌曲。 他说他很爱她，他说会守护她，他送她玫瑰花，一切美得不像话，从朋友变成情人，他不再只有自己，他爱她爱得彻底，真心已满了。 大

非常这个熟悉的小伙伴。我们刚刚听到的这个版本呢，是来自这个郑云龙和王晰的合作呢。王晰呢之前做客麦麦的节目的时候呢，也跟大家分享了很多很多他从参加这个各种比赛啊，包括到后来的歌手。哎，我前两天看他参加这个节目，我给他发微信说，我说王晰哥去参加这个节目哈，一定会带给大家很多这个惊喜啊。也非常期待他接下来的这个表现，而且呢，里面呢也有非常非常中意的我的一个师弟在里面啊，就茱莉亚，未来的全 A 学员啊，贾凡弟弟啊，希望大家可以给他们支持和打 call 就对了。好了，继续收听麦麦的周末夜现场，不要忘记加入我们的互动行列，在新浪微博找到麦同学，或是呢找到麦家族麦 home 点歌打卡贴，正在上线等你中。 跨过山。

着有长长的日记等我们去填满它，再被全世界发现一切陷于快桌上，就这样触电一直甜蜜触电直到爆炸。哒啦哒哒嘟嘟嘟嘟 听到了非常浪漫的这个词啊，里面呢是由这个三个小女生啊，当年的小女生，现在呢虽然呢这个年纪，很多人呢会觉得说，哎，这个 SHE 出道多少年了啊？不要想这样的问题，像这样的这个三个少女，在我们心中呢永远都是这样的，你知道少女般的回忆，带来了非常这个丰富的甜美的这个女生的恋爱的意境哈、啊，叫做触电，来自 SHE， 哇，碰到了任何让自己的幸福或者是呢惊讶的惊喜的事情的时候，都会有一种触电的感觉。啊，对，有戏很多的感觉。2006年的专辑了，哈，这么早。今天晚上有没有一些特别的心水歌在此时此刻？因为你知道每个时刻时段想听到的一些歌曲呢，真的是不一样。你会觉得说啊，明天呢我要怎样怎样怎样，后天我要怎样，我将来会遇到一个怎样怎样的人，那个人一定是我怎么怎么样的人。会发现真的遇到的时候跟你想象的完全不一样。然后呢你也就这么爱下去了，对吧？我会觉得哎，好像也蛮不错的。所以有的时候想象和真实发生的一种这个惊喜和真正的缘分，可能呢会有很多的距离，但是这个距离不是问题啊。真正让它发生了，感受到了这样的一份真实和触电的感觉啊、这才是最最美好的这个回忆就对了哈。 Baby, your song, you make me wanna roll my windows down and cruise. 麦麦的周末夜现场 Oh my Radio Star 正在放送中，在建伟大街十四号的直播间 DJ 麦向你问好。Sang from the heart. Girl, you sure got the beat in my chest bumping. Hell, I can't get you out of my head.Yeah.

去，你将已经踏上就是的归途。 一起来， 人生难得再次寻觅相知的伴侣，生命终究难舍蓝蓝的白云天，轰隆隆的雷雨声在我的窗前，怎么也难忘记你离去的转念，孤单单的身影后寂寥的心情，永远无怨你是我的双眼，永远无怨你是我的双眼。 过去的每分每秒，每一年，每一个时刻，我们呢会发生过很多很多有趣的或是无趣的回忆。生活里面这么多年的做电台节目，我一直在节目当中呢，希望可以倡导大家做自己，找到自己的有趣的一面，然后呢发掘身边有趣的朋友，跟他们的努力的相处，然后呢自己也变成一个有趣的人。我们有过很多的欢笑，有过很多所谓的这个不开心的时刻，有过泪水，那些温暖的不温暖的，或许在某一个时刻都会历历在目，他们是一种经历，会成为你生命中不可磨灭的一部分。在这样的岁月里面，你是不是也会有一些回忆和憧憬呢？麦麦的周末夜现场。 Oh my radio star. 我又再次变成 再次变得很丑，还先皱了了头。 我又再次 变得很瘦， 我又再次不小心增重，我又再次变成一颗圆球，海鲜还有宇宙。烦恼太多会头痛，心意千万别太重，不想太多会上火， 快乐是让 好过。 跳吧 Rock and roll， 汗水别保留，害怕别害羞，紧紧去享受着 辽阔的天空和云朵，温暖的太阳和微风，大树开出美丽的花， 月亮星星 都是大自然的哦。 不要怕，我们全都一样，目标在哪， 伸出双手 给别人一个温暖拥抱，去安慰他，包容他，心情就会变好。 我又再次掉入爱的漩涡，我又再次失去了承诺，我又心上锁，好险有你爱我。 来自范晓萱，我非常喜欢的，从小爱到大的这位晓萱啊，这个八年前的在一起专辑当中的幽默感，在麦麦的周末夜现场 Oh My Radio Star 节目当中呢，听到了这首歌曲，相信呢也可以让你生活里面增加了很多的幽默感，对不对？多听节目呢，让自己变得轻松，轻松了以后呢，你会发现世界充满了爱，然后呢可以感受到更多的原本的就有的这种幸福感觉哈。无论呢是穷还是富有，无论呢是这个幸运还是呢压根儿就是从来没有这个中过任何的这个对，没有中过任何奖啊，什么没有任何好事从天上掉下来那种好事从来没碰到过哈，都没有关系。生活就是要去用一种幽默感去享受它。看到了在麦家族 My Home 点歌打卡贴上面有位同学分享了一张照片哈，首都师范大学音乐学院的这个试题，就是我们今天晚上在这个虽然你不是沙发，你现在是最下面那一条哈。WDY 同学他说，我正在朝这所大学所努力啊，很想很想很想，然后呢所以你算是，因为我本身也是这个师大类毕业哈，然后呢如果我不做一个电台 DJ 的话，其实我会从另外的一个角度去分享音乐，分享我自己的这个成长，然后可以去可能会做一名老师，教一些你知道小朋友音乐什么的，我觉得挺好的。那现在呢也不错哈，这个在节目当中呢虽然跟大家分享，但是可以在很多的听众朋友的这个中间啊一直呢做一个同学哈，因为我叫麦同学嘛，没改过名字。很多人说麦同学，像你老了以后，你是不是就改名叫麦老师、麦教授什么的？不要这么称呼我，永远十八岁。他正在朝这所大学努力，当然要给你加油 ，WDY 加油！然后呢，希望你可以考好，而且需要这个音乐艺术类的现在的考试跟我们当年考学不知道一不一样啊？那个时候呢，分很多的这个项目。然后时常练哪儿啊，声乐者主项啊副项，我当时弹钢琴哇，练那个贝多芬的悲怆第三乐章，你知道那个曲子整个就是从你自己先把它弹，先别不用说情感的问题，先把它练下来你就需要很长一段时间不断的去练习哈。然后现在让我弹整个都会觉得说啊，我跟钢琴熟吗？我本人会弹钢琴吗？因为前段时间又想在忙里偷闲可以做一些创作，然后呢又有创作欲上来了，加上很多的网友在微博上面天天的催更，希望我可以不断的更新微博，我不是刚更新了 Vlog 吗，又开始催更。好了，不过要告诉大家，我会很快的再次更新我的新浪微博，然后呢大家没有看到我的这个首支 Vlog 的同学，现在赶快在新浪微博找到麦同学。你作为我的听众，作为我的朋友，竟然没有看过我的 Vlog， 这样像话吗？然后他说非常想听一首歌曲《北京北京》哈，把这首歌送给你，也把这首歌送给所有在北京收听节目的你，和向往来到我们这所城市的每一个追梦的你。

翻书走过。 麦麦的周末现场要在这个时刻呢，跟麦家族 My Home 的点歌贴上面的这个 WDY 同学说哈，我看到你的留言，继续的这个追了一下留言哦。他说：“我的天哪，我准备的也是贝多芬的悲怆第三乐章。我刚刚是不是这个没说完呢？这个第三乐章我有练，但真正考学的时候呢，我也在想，到底弹哪首可以抓住我们评委老师的以及我们所有这个你知道这个专家的耳朵呢？”我最后选择，因为可能是由于这个我当年考学和现在时间太遥远了，这个思想记忆有点退化还是怎样，我最后选择，我想起来，我最后选择真正走到了这个考场里面的时候，我弹的是悲怆的第一乐章。因为都是贝多芬的非常非常怎么说伟大的作品哈、哦。那第一乐章呢，其实和第三乐章差别很大。然后呢，贝多芬的第三乐章大家都比较熟悉哈、啊，多少有一点点这个音乐基础，古典音乐了解古典音乐的朋友都应该听过。一说贝多芬悲怆哦、第三乐章，可能不知道到底是哪一首。但是呢，如果你想起这个，听到这个旋律响起来的时候，听过。但是第一乐章几乎啊、很少人会提及它。但是当时就是老师也给我布置这个作品之后呢，我自己去研究去思考它，那个年纪嘛，对啊，就觉得说愿意挑战啊，确实也蛮难弹的。然后最终考学弹的是第一乐章啊。然后这位同学呢，立马在我刚刚说了那一咕噜话的时候呢，就发了一个朋友圈啊，我和自己特别喜欢的 DJ 麦麦考学的曲子是一样，我好开心啊。啊、当年考试曲子和我准备的是一样，天哪，而且你班主任还给你秒赞了。但是我突然告诉你的这个事实，我弹的虽然是贝多芬的悲怆，但是不是第三乐章，其实是第一乐章。你是不是有一点点的就是，对啊，其实没关系啊，反正我也弹过第三乐章哈，你就当做咱俩弹的是一样的吧，而且都是贝多芬的悲怆嘛，对吧？好了啊，不拘小节啊，总之呢，祝你可以这个发挥正常啊，这个赶快考入理想的学府啊，好不好？ WDY。你这么一说，我突然今天晚上一定会做一个动作，就是回去听一听悲怆的这一系列非常喜欢的伟大的音乐作品。今天晚上我们节目呢是流行音乐节目突然间跟大家聊到了一些古典的一些东西啊，觉得有趣啊，因为我大学一直在学古典音乐，我觉得这个古典啊流行啊其实都是源于创作，源于自己的这种就是内心的这个创作欲望所产生出的作品啊，有的作品呢没有那么伟大，有作品呢就是非常的伟大，但都是自己的这个记录啊。说一说今天晚上你还想听什么歌吧，我们在倒数第二时段依旧为大家放送音乐中。小甜甜。Tick, tick, tick, tick, tick, oh, oh.Siren in your face, let me get up on it, let me get up on it, let me get up on it. Talk dirty to me, babe, every time I want it, every time I want it, every time I want it. Hush, please, no more games, no more of the same thing. Been thinking maybe could it make me scream his name and give me the right aim. But can you tame this good? Baby, make me think.Why you wanna flaunt it? Yes, turn, switch it up. Let me get up on it. Let me get up on it. Let me get up on it. Hush, please, no more games. No more of the same thing. Been thinking maybe could it make me scream his name and give me the right aim. Or can you tame his baby? Make me tick Hey, coming for 4 minute limitation, baby. Light your few detonations, baby. Like I'm a brain, how you going insane? But my dynamite stick, no, the dry chick crazy, baby. And while you laying on your bed with your feet up, right there, my white beater. She like the way I eat her, beat her, beat her. Treat her like an animal, somebody call Peter. Put a little bit of this inside a margarita, then put the thing in and have her running like a meter on the cab in the city where the girls all pretty. Find me in the club where the girls get busy with the blast. I'm a fat booty, nice shake titties. Marissa so pro, you can ice skate with it. Give it to you till you curl on your toe, get your ass at your clothes, sit back and behold the explosion. 尽管你被睡眠拒之门外，没关系，起码我们还可以在这里一起享用最最迷人的夜晚。麦麦的周末夜现场， 北京音乐广播 FM97.4，每周六晚9点，周日晚10点， 你的麦同学，周末见。 拉住我插在口袋里的一双手，下着手大雨天朝路口，无能为力让你牵着走，头发淋湿的身体紧靠着我，勾着手臂的动作勉强着我，理智告诉我不会有结果，你就像有毒的苹果不能入口。 我现在想 够 No 失去你 No 天使是魔太温柔，微笑拥抱我， 是爱情高手，每天出手，常常留在门口。我是爱情新手，比你洗手，怎么变温柔？他是背后黑手，难以插手，不问的借口。谁最后谁是凶手？谁一插手都回不了头。 着往下沉默流沙中，难脱手，你搅拌我生命的宇宙，吸引我力不破中像海市蜃楼，没想过留一手，想回头束缚自在也被你带走，你那热情的双手困住了我，你所安排的退守动摇了我，理智告诉我不会有结果，你就像有毒的苹果不能入口。 我现在想只是我太温柔，微笑拥抱我。 Ça y est, c'est-y part, le retour du bâtard barbare. Comme un faux croire, tu vois, je mets ta femme au trottoir. Donc tu dégages quand j'arrive dans la place. Trois passes devant ta face, ça se passe comme as. Je connais un enculé, il se prend pour mon patron. Mec, t'es un gros pédé, t'es le roi des cons. Mon patron, c'est ce marbite. On pourrait chercher, mais vous tiens, tu me donnes des frics. On pourrait chercher, mais vous tiens, tu es moi. You know Betty Lindell, you know the girl's mine. Mais tu sais que j'aime bien me flinguer un gros con dans mon corps. You better believe it. You know how much I love her. Why are you doing this to me? 你是爱情高手，每天出手，常常留在门口。我是爱情新手，比你洗手，怎么变温柔？他是背后黑手，难以插手，不问的借口。谁最后谁是凶手？谁一插手都回不了头。你是爱情高手，每天出手，常常留在门口。我是爱情新手，比你洗手，怎么变？温柔，他是背后黑手，难以承受，不问的借口，谁？ 借口只是凶手，心里这手都回不了头。 On a toujours un bon prétexte pour tomber nos foot of the loom. Quand toi et moi on fait boum boum boum, quand t'es pas là je fais n'importe quoi. Je prends des kilos des tequila, je chante des chansons d'oum calsoum. Je ne pense qu'à nos boum boum boum. Et tous les bourgeois du 16e se demandent pourquoi je t'aime. Pour le voir pas besoin d'un zoom. Quand toi et moi on fait boum boum boum. Ta mère, elle a failli tomber par terre en entrant dans le dressing room. Quand toi et moi on faisait boum boum boum dans les ascenseurs des hôtels, on s'est monté au 7e ciel. On envoie balader les grooms. Quand toi et moi on fait boum boum boum, et tous les bourgeois du 16e se demandent pourquoi je t'aime. Pour le voir, pas besoin d'un zoom. Quand toi et moi on fait boum boum boum. Reçoit des invités, on ne sait même pas résister. Entre le deal et le coup, y a le temps de faire boum boum boum. C'est vrai que les murs ont des oreilles, que tous les voisins se réveillent. Et c'est comme ça qu'on fait l'amour. Quand toi et moi on fait boum boum boum, et tous les bourgeois du 16e se demandent pourquoi je t'aime. On ne voit pas besoin. Ça, ça fait toujours deux. De plus de ça fait tout ce qu'on veut. C'est comme les coups de Brahim Asloum. Toi plus moi ça fait boum boum boum. Pas la peine d'aller cavaler, y'a que ça qui me fait voyager. Pas les cocotiers de Toulouse. Quand toi et moi on fait boum boum boum, et tous les bourgeois du 16e se demandent pourquoi je t'aime. Pour le voir, pas besoin d'un zoom. Quand toi et moi on fait boum boum boum, c'est mais comme ça c'est pas vulgaire. On a toujours un truc.

情有意有失，却有年华的寂寞。对所爱的人不说，却对自己太啰嗦。这是对还是错？到最后总是想得太多。如果没有如果，错过才是错过，连背影都会为你婆娑，还有什么跟你永远差过啦啦多多？难道就是生活一个傻一个落，两个人美丽又寂寞，你在怕一的怕不完的胁迫我，还是想一切不如从头来过？却有年华的寂寞，对所爱的人不说，却对自己太啰嗦。这是对还是错？到最后总是想得太多。两个人能够开花就应该结果，能把握也就不该摔破。哦哦哦哦，一辈子最怕穿过一种我，是不是错过错过？有情有义有失，却有年华的寂寞。对所爱的人不说，却对自己太啰嗦。哦，这是对还是错？ 来自方大同、苏丽珍，苏丽珍在《花样年华》当中的苏丽珍，谁又懂她？是胆怯的她，对生活认真的她。王家卫拍了一部很长很长的电影，长到他所有的电影其实只讲了一个故事，一个叫苏丽珍的女人有关的故事。麦麦的周末夜现场。 Your glasses off, teach, go ahead and be a freak girl. All my police women act like it rough, bring the handcuffs. Let's freak girl, my exotic dancers that ain't with romance. Go ahead and be a freak girl. All my business women that just cut a big deal, yeah. Go ahead and be a freak girl. All my real estate girls with their button down breast down, take it to the house. You a freak girl, now freak with me. Go ahead and be free, baby, freakily. I want a freak in the morning, a freak in the evening, just like me. If you are that kind of man, 'cause I'm that kind of girl. I got a freaking secret everybody sing, 'cause we don't give a damn about a thing. 'Cause I will be a freak until the day, under the dawn. And we can all through the night till the early morn. Come on and I will take you around the hood, on against the lean. 'Cause we can any time of day, it's all good for me. She's a housewife but she wanna have a wild night. Go ahead and be a freak girl. I'm a female personal trainer, work me out.Freak girls, I'm a